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一日三个钟，今日又开工，我是小张张， 我是小威， 我是龙精虎猛强。 俾啲龙声嚟啊！ 有冇啊？ 冇。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我哋见到咧有整丝， 我摸到个丝头啊， 我由头摸到尾啊，今年咧由年头好到年尾， 大家辛苦啊！ It's a place on love 啊！呢个星期三早上10点16分啊，24度气温真系非常之温暖啊，相对湿度82%。开始我哋3小时的节目啦。 早上。 早晨，早晨， Morning，Morning，Morning。 今日咧精神奕奕嘅醒狮啊，吓， 系啊， 欢咁啊，走遍咗我哋广播大音大 就，from 咁样应该动动差 。Sorry， 你明唔得咯？ 唔紧要啦， 系啊， 得一句啫。 系啊，冇错啦。 OK，OK， 喂， 叫你估一样嘢 ，from 你估咩？原来系醒狮。 古声系咁啊， 古声系咁。 唔紧要啦，佢而家听唔到嘢， 就嚟睇唔到呢啲咪就 我错。 OK， 喂，好啦，喂，嗱，我想问你哋，如果你系故事中嘅主人翁咧，会有点样嘅感受咧？咁样，其实有一样嘢叫擦身而过啊。有时咧，人同好运同坏运咧，都会只系擦身而过吓。咁样同坏运擦身而过，希望啦。咁但系好运咧擦身而过咧，咁可能就会有少少嘅失落啦。其实几年前嘅新闻，咁最近咧有媒体又再访问翻个主人翁，发生喺美国啊一间餐厅。我呢间餐厅都几大，有四十几个员工，大家一齐夹钱咧，系买一啲叫做类似系啦，香港叫落彩啦，即系类似呢啲啦。咁你知唔知四十几人？哇！有人一攞咗个 number 啦，一传啦，哇！中咗，你知唔知有几多？点解我先讲七十几人咧？我记错咗两个数字，四十几人，但系咧嗰个巨账咧系七十几亿港元。 哇，七十几亿啦！ 哇，七十几亿都唔知系几多钱啊！你谂下，七十几亿咁，所以咧，成间餐厅咧，好似即系滚水煲开咗咁啦，大家就哇，咪除晒围裙，我唔做啦咁样， 喺厨房跑，净系除围裙咁样，真系好心碎啫。 咁你除咩？ 除咩？ 除鞋、除袜咯，做咩啊？ 点解要除鞋、除袜？游水 开心咯，跳上张台度嗌， 系啦，系咪先？咁啊，全部人咧就起哄啦咁样，但系最后咧，俾一个客人讲咗一句说话咧。打烂晒啦，全部嘢，因为我客人话 句说话， 系啊，喂，你攞嚟睇下咁样，唔系、哦，今期唔系开呢、這个，呢、這个上期咁样，咁原来咧，即系睇嗰个人唔知点解啦，太心急或者佢睇错咗上一期，系中咗呢啲 number， 但系上一期中咗，佢哋今期咧系冇呢啲 number 嘅，咁所以七十几亿咧就喺头先咧，佢哋好兴高采烈嘅时候咧 就冇咗啦 ，friend 又大家就将翻个围裙咧，咁 佢会攞咗人哋嗰条围裙， 咁都几难得噶， 但系我觉得 你期买中晒上一期。 系啊， 系咪都应该可以同彩票公司倾下咧？ 系咯，好， 你照住人哋开一个 呢单嘢，你觉得系咪先？ 诶，有得搞嘅， 系啊，你起码都应该打翻个一折俾我啦。 系啊， 我好难，完全一样，100% 中咗你上次嗰个，点搞先呢样嘢？ 嗱，我谂呢四十几个人咧，即系有少少日子，都会慢慢谂翻呢件事咧，都会觉得。哎呀， 笑咯！ 我又反而会从老板嘅角度去睇，头先个除围裙除得最快，讲嘢讲得最绝嗰个嘅话，你即刻同我离开，系咪咁 快除围裙？ 哇，有 啱啊， 系咪先？可以从多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嘛！呢个老板情何以堪咧？原来个个都唔中意喺呢度做嘢噶，因为曾经都有好多人都有讲过啦，系嘛？即系就算你突然间有突然间发达，但系你仍然系继续可以做翻就你而家嘅嘢噶嘛？有好多其实基本上就算你哇中咗几多钱都好啊，到最后尾嗰啲系散晒噶嘛？ 系啊，通常个结尾都真系争少少。 但系我唔系好信呢啲故事， 我都唔信。 我 觉 得 中一次， 你懒系要警世咁系嘛？就叫我话你讲嘅人，我要保持翻你平时未中奖券之前嘅生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哇，太过个人挑屎啊，欢 喜 一场空咁样。我觉得都系一啲即系讲故事嘅一啲系啦，冇错， 听下都冇 话嘅。一啲说法嚟嘅啫，咁样。 同埋呢一样嘢咧，我成日觉得咧系整定嘅，即系大家咧唔好成日觉得啊，我要大堆头啊咁样。唔知你有冇识得啲朋友大堆头啦？最近咧网上有个香港嘅摆咗自己买咗，你最记唔记得最近咪有一亿几嘅呢个六合彩嘅？你知唔知啊？一亿几咁好啦，嗰一期咧，嗰个人你估佢买几多钱咧？其实我都唔知道买几多 万计啊， 以万计啊，佢买咗一张50,000蚊嘅彩票，即系呢个六合彩啦。到最后咧，系一个字都唔中， 唔奇啊！ 啲网民就话，其实咧财神唔揾你就 系 唔揾你， 唔 系话你要有几大嘅嘅买几多个彩字咁样咯。所以都系努力工作先系最好嘅。早晨啦，今日一样会有我哋嘅实习生第十号。 哇，010， 冇错。 Maybe I didn't love you.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you did, you did.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呢一首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以前咧 ，Kiki Sir 同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我中意听下嗰啲罪案嘅实况啊，即系重温翻啊，咁样样都知道下啊，原来会咁嘅咁样。咁最近咧就警方咧讲咗啦，拉咗一啲专喺便利店偷收银机钱嘅惯犯啦，咁样。但原来佢哋嘅作案手法系点咧？首先去 apply 做工先喺呢度，翻下工先， 潜入去。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 底拆， 佢唔系一嚟就呼一声，其实好难噶啦。因为人哋企喺个 account 入边，你点样抢人啲钱啫？咁佢于是咧就去 apply 先，然后做几日工，了解晒个运作啦。甚至咧，可能咧嗰一家系得佢一个嘅。咁咯，但我又谂啦，啊，如果真系嗱拉咗啦呢惯犯，但系 拉到啦， 实拉到啦，因 为 你有嗰啲 CCTV 有登记噶嘛，系咪 身份证？ 喂，但系呢样嘢咧，其实都几影响啊。如果你系雇主咧，你再请人咧会点咧？嗬，即系每一个人都要登记晒，定系咧要揾两个人？ 乜都要登记噶啦， 同埋要两个人，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咧，你真系唔知佢可能系谂住点样，系咪真系嚟打工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白，但系呢啲冇得咁谂噶咯，呢啲系少数啫。 即系处心积虑咁样， 好少数啫。 哦，先翻工，再偷钱咁样，咁啊最近咧都系一啲罪案啊，香港。 冇兴咩？ 有几多？起码警方出嚟讲咯，就最近而家系啊，因为最近喺呢个便利店啊，唔知咩边间啦，唔好讲边间，系发生咗好多呢啲咁嘅偷窃嘅案件咁样。 好，等我打下电话俾阿 Kiki Sir 先， 系啊，叫 佢问下佢有咩意见，系咪？ 我叫佢开个快脑， 零零一， 要小心小心 积虑地。 话俾佢听，而家 梁同学咧 有呢个担心， 担心啊，系啦，紧张好担心，系啦，惊咁样， 唔知有咩事，就咁佢夜晚去落去便利店，静鸡鸡唔知走去买咩嘅时候， 买咩买？ 我点知你啊？ 喂啊，有啲嘢处心积虑，但系有啲嘢咧就系好奇怪，你都唔知点解会发生。今朝我睇一条片咧，喺美国。地铁站里面有一个人在度拉紧小提琴，其实嗰啲咧外国好多呢啲艺术家嗰啲小提琴又有啊，唱歌又有啊 ，busking 咯 ，busking 啦，系啦，我试过喺英国见到一个小妹妹唱歌咧，梗系仲有佢啲小唱片啊，即系嗰啲 CD 卖添嘅咁样。好啦，咁呢个小提琴家咧，好用心咁样，好投入嘅拉紧小提琴嘅时候咧，有一个经过嘅女人咁啊，揾个颈巾咧围住嗰个面嘅，行埋去。立起嗰个小提琴家摆地下嘅一个铁水壶啊，即系嗰啲装水嗰啲咧，一奶就一个打落佢头度，跟住就走咗去。咁啊，后屘咧就当然个报咗警啦，同埋佢自己都对即系拍一条片解释翻嗰日俾人 attack 嘅经过啦，但拉唔到啊，暂时都。虽然认咗，咁佢话其实都唔系好明白，可能啲人唔系好中意，即系喺地铁上面嗰啲音乐嘅滋扰，即系。只可以咁谂咯，系完全睇得出佢系好即兴嘅，因为佢唔系佢嘅水壶，系个小提琴家摆喺地下，佢走埋去拿起打，跟住就走咗啦。 呢单嘢我都打电话俾 K K Sir 先，等佢联络嗰边嘅警方，我了解一下先。 啊，跨境嗰啲通常佢都系搞唔到，你唔好记得 K K Sir 成日都讲到咩？ 好多嗰啲骗子， 网络骗子嘅话，基本上可能喺第二度嘅，咁啊呢啲嘢就真系帮唔到。 希望香港 busking 嘅人唔会有类似呢啲咁样啦，即系你完全估计唔到，因为佢喺后边一嘢就咁样打落佢。 系啊，呢啲坏分子一定要将佢绳之于法。 其实若果唔中意人哋表演，咪过去同人哋讲咯。但我又几中意嗰啲 busking， 可能喺啲隧道啊。 是 一啲即系多人嘅地方，你会觉得佢就系喺一个唔熟悉佢哋唔属于佢哋嘅地方度，有一啲音乐咧，系好浪漫嘅一件事嚟嘅。我觉得 特别你行落隧道之前，远远听到啲音乐声， 但你一定要好听， 系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 你拉啊、 有一条隧道，我怀疑应系有一条隧道，嗰条隧道喺香港嘅，嗰条隧道都堪称好多人 busking 嘅，咁我就会觉得咧，仲要嗰条隧道 busking 嘅人嘅话，我觉得都系有啲水准嘅。 北京道嗰条。 唔好讲边条，唔好讲边条，咁跟住咧，我就会成日入去，我就会睇嘅，即系我会企喺度睇嘅。你会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啲人好匆忙，但系咧，哇，有人喺度即系拉小提琴又好，唱歌又好，或者系弹吉他又好，但系唯独是有一个吹箫嘅，佢真系吹得好难听。 佢系咁结果点啊？ 佢系走音。手音咯，跟住我就我好衰啦，我来回咁样去巡逻，睇下其实其他人系有人俾钱，但系唯独是呢一位吹箫， 佢点解咁蠢啊？佢自己攞少少钱摆落自己个兜嗰度啦， 做下势都要， 系啊，你明唔明啊？ 冇啊，个兜真系， 跟住我屋企人都我笑咗好耐，因为。你睇佢不停咁样走音，我俾咗钱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內地多個省份受到寒潮影響，出現降雪同雨雪天氣。北京市尋日迎來龍年首場降雪，市氣象台尋晚發出暴雪藍色預警信號，至到今朝六點幾解除，但係維持道路結冰黃色預警，有工人今朝忙於清理路面積雪。有民眾話出門時特意穿上防滑鞋。亦都提早出門，避免公共交通擠迫。適逢春節返程，交通運輸部表示，截至朝早七點，受到降雪同路面結冰影響，北京、河北、天津、山西等18個省區市境內190個路段封閉，2719個收費站關閉。北京交警就表示，截至朝早九點半。北京各個高速公路封閉路段都恢復通行， 另外，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北京西站、南站、丰台站共有48班列车晚点，涉及超过37600名旅客。消委会过去七年接获共1205宗有关家居装修投诉，总金额2亿7000多万元，单一宗最高金额涉及大约200万元。消委会发表有关家居装修的研究报告，包括派员以神秘顾客身份调查59间家居装修公司和14个网上配对平台的营商手法。研究发现有报价单有潜在问题，包括要支付庞大的首期。消委会说，去年将军澳有私人住宅单位涉嫌改动结构墙被广泛报道之后，仍然有75%装修公司建议无需核实墙身性质就可以进行拆墙工程，亦都有超过75%公司回复可以随意将厨房门改为趟门，但是事实上可能会违反消防安全条例。消委会建议政府或者行业组织为装修行业制定标准报价单范本，加入不少于7日的冷静期条款，又建议为装修行业建立认证计划。启德一个住宅地盘发生冧棚架工业意外，造成2死3伤，劳工处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说，已经与事主家属联络，亦都有家属由内地抵港。萧士文说，冧落来的大面积圆空式棚架初步知道属于临时后家，他关注承托力和支撑点以及地盘的巡查和监管是否足够。他又说，涉事承建商曾经发生工业意外，他关注安全文化是否出问题或者监管不力，认为政府需要检视。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梁子荣表示，关注意外之中的棚架是临时加设在外墙，初步怀疑未符合标准，但是有待警方和屋宇署调查以找出意外成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晚上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4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35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7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8，升4.6；盈富基金16.72，升3.4。美团77.1升3.7，阿里巴巴73.05升9毫，建设银行4.93升1.3，中国海洋石油15.66升8仙，中国银行3.14升7仙，汇丰控股63.15升5毫，友邦保险64.7升9.5，中国移动68.8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日元149.98，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2，人民幣7.188，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38,188点，跌174点。港金報18,91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7.57美元，卖出202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啦，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啊，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站啦，而家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啊，至到下昼四点钟，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机场、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啦、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第 N 次初恋，作曲 J 昌 ，MC Soho 邓东城 East City。作词 Jimmy 张，主唱马天佑。有谁共鸣？作曲谷川新司，作词小美，主唱 Mike 曾比特。 孤单冲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 再见关慧文，作曲 Jason Lai。作词汪曼杰，主唱关心妍。 过去每个错处教我珍惜每一步，为了一天借出肩膀。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发明啦！今日咧就系我哋第十位嘅实习生，一十一点系会出现嘅。咁、另外一阵间都系中医嘅取 Sir 啊！世界上有啲嘢咧就永远咧就啱唔完嘅，同埋咧每一个咧都会觉得自己嘅选择系最啱嘅。讲紧乜嘢咧？就系、是、男女结婚之后要唔要小朋友咧？咁样外国咧有一种叫做丁克迪克族啊，丁 D D I。NK， 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就 系 Dual Income No Kids 啊、即系两个人都揾钱而唔需要小朋友啦，冇小朋友啦咁样。咁有一个21岁嘅网红咧，就再讲翻就系、是，其实咧我系非常支持嘅，仲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原因添。其实对于唔要小朋友嘅，我觉得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强嘅原因嘅，例如佢所讲啦吓，会令到身体。 我嚟讲下， 好 啊，我哋两个都冇小朋友。 你好啊，因为嗱，我觉得自己咧、其实我好中意小朋友，我好中意同细路仔玩嘅、真系好中意。但因為我 自己，我喜歡人哋嘅小朋友多啲。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自己唔夠 成熟，唔係一個好爸爸 去做爸爸，係啊係啊，因為做爸爸好大責任 嘅，梗係父母都係 教育小朋友。 係啊，你諗下，即係星期六日一定要陪佢啊嘛， 同埋係一世嘅喎，呢個承諾。 但我發覺自己都係中意做嘢啊， 因為你吊兒郎當。 浪子是这样的啦， 冇脚的雀仔。 我都知道你会这样讲，讲讲下你就会讲歪了。 嗱，你又喺度 disturb 紧我。 OK， 我唔准食。 我想我快 啲放走。唔系，但真系啊，咁自己又中意做嘢，又中意玩咁样，我觉得我未系系啦，即系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系一个小朋友。嗯，系咪？你自己就已经系一个小朋友，咁 你会觉得佢就系话，哇！我点样凑一个小朋友啊？我自己系咁谂咯， 系啊，可能都系啊， 主要原因就 系 咁。 系啊，同埋我自己有好多即系坏习惯唔好嘅嘢咯，我唔想。 例如咧，左脚棘右脚，同埋个肚腩饮得佢大啊，都系坏习惯。 即系如果我见到我仔系咁咧。我觉得我会好好嬲， 你会好嬲， 系啊。 喂，嗱，呢个 但系真系个呢个仔会有样学样噶， 系啊， 做得爸爸妈妈有啲嘢真系唔可以，即系做坏示范噶，的确系噶。 因为有时我真系觉得咧系有 DNA 呢一件事噶， 绝对系啊。 我讲一个我觉得系好无稽嘅，但系你真系冇办法去讲嘅话，我你真系佢个女咯。有一次我哋翻屋企食饭，即系嗰时候爸爸仲在生，爸爸仲在生，跟住咧就几个有我啦，同我家姐啦，同我。我阿爸啦，咁跟住咧就坐埋一齐咧，大家喺度倾闲偈啫。无端端倾一下之后嘅话咧，唔记得咗系边一个亲戚一行出去嗰时候，佢话你睇下，你哋三个个姿势系一模一样嘅，就系好中意将两只手摆喺后边嗰度，咁样枕住坐 sofa， 坐 sofa 时候你使乜咁样啫？系咪？ 我成家都不自不自觉地 系咁啊！ 好笑啊！ 唔系话即系你感染我，我感染你嘅，就系呢啲咁嘅嘢系啦。同埋佢有啲小嘅動作同埋小嘅手勢，到我大個嘅時候，我有時候，我做咗嘅時候，我就發覺，阿爸嗰時成日都係咁，即係佢好中意揾自己個拇指同埋呢一個係 食指， 佢咁樣成日都係咁樣。佢諗嘢嘅時候，佢就會係咁樣， 係喐下喐下， 喐下喐下，你都有嘅。我有時候我見到你，係啊，係啊，咁樣咯。咁就因為好多時候嗰陣時候就會成日聽到啲沙沙聲，即係呢啲咁嘅沙沙聲。一望嘅時候，佢就係做緊呢個動作。我而家發覺我自己，譬如我寫嘢啊、諗嘢嘅時候，嘅話咧，我就係咁樣。你有冇呢啲嘢？所以你会发觉嘅就系佢遗传咗有好多啲咁嘅嘢，真系佢冇办法，一定系你个女 埋藏在 DNA 里边。我你有冇我都有啊。有时咧，即系有啲不自觉地，譬如清喉咙啊，或者擤一擤鼻嗰啲声。我谂下，我哥哥同埋我爸有时都系咁嘅，即系会有相似。系，你有冇？ 你有冇啊？ 唔记得啦。 哦， 记得，真系唔记得啦。 系啦，咁讲翻啲咩话？即系点解你话唔想要个小朋友咧？就 系 责任感， 就系一句责任重大。 冇错， 我系一个冇责任感嘅人。 我绝对 系 啊。小朋友 下一代啊，下一代啊，其他嘢好有责任感。但系就系对于下一代嘅话，我真系我唔。我中意自己独来独往多啲，因为我会觉得第一，好似你咁样讲啦，太过任重道远啦，我踢唔起啊。同埋嘅就系、是、我会觉得唔想自己嘅下半世就系、是、因为自己下嘅下一代咁、就系冇或者系会要牺牲一啲嘢，而嗰啲嘅就系我唔想牺牲嘅嘢咯。即系例如我自己嘅自由啊，或者我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就唔使要人哋担心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我会选择。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如果譬如话有人约我，喂呢个礼拜六日去玩或者去做嘢。我会即系安心啲去做， 唔需要再谂下，我得唔得咧？又使唔使照顾小朋友咧？ 小朋友嘅，我谂我真系唔会走开。我好多朋友都系嘅，一有小朋友咧，佢唔搞嗰啲嘢。 系，但系我又好欣赏嗰啲人咧，系有呢一个嘅胆识，我真系可以话一个胆识，同埋好勇敢地系有下一代嘅。 系啊， 我欣赏人哋咁样嘅，但系就我知道我自己系咩人，我好细个已经知道我唔会要下代噶啦，咁咯。甚至乎嘅就系好多时候接近一啲適婚年齡或者係拍拖嘅對象，我一嚟已經同佢講咗呢樣嘢，你接唔接受先？因為你有機會會步入教堂，係咪？我哋有機會會大家喺埋一齊好長嘅時間。咁如果你係真係要諗住有小朋友嘅話咧，我唔耽誤你嘅時間啦。咁咯，即係要清清楚楚， 開宗明義， 開宗明義，大家清楚楚。 其實咩諗法都冇所謂嘅，最驚就係話。好冒冒然咁有完小朋友之后咧，跟住啊，原来咁唔自由噶，哇！原来呢样嘢又咁样又唔得，咁样即系使钱又要束缚住，即系最惊咧，反而会嗰种咧做唔到一个爸爸应该做或者妈妈应该做嘅嘢。反而如果你话咁，我谂清楚啦，我唔加入呢、這、一个呢个做爸爸妈妈嘅学历，咁样仲好啲添。 系啊，肯定系咁噶啦。 系啊， 系啊。 咁呢位网红讲嗰啲咩嘢咧？即系佢 差唔多啦。第一咧，佢话咧佢唔中意小朋友啦，即系我唔中意小朋友，我亦都惊我将来都唔中意我啲仔女咁。唔知咧，即系可能佢身边太多啲曳曳嘅小朋友啦吓。第二咧，佢话咧令到自己身体咧系会变形啦咁样。呢、這个或多或少系嘅。 唔系啊，有啲生完之后可以 好变 好 做靚個做女嘅時候 㗎，睇下 keep 唔 keep 到啦。另外一啲有啲相似，大家所講嘅就係自由啦，同埋金錢方面嘅，你一定要用好多錢，即係你會撥咗一部分嘅資源去嗰度身上啦。 其實大家知嘅呢啲， 因為你知㗎，因為呢個個犧牲嚟㗎。 絕對係啊！ 但係亦都會帶俾你有好多嘅，就係冇小朋友嘅人佢哋冇嘅快樂咯。呢個就係 give and take 啦，係咪 啊？ 你自己稱，你自己稱邊樣嘢你自己中意多啲。 佢 冇好唔好， 系啊， 冇好唔好。 小 B B 第一声叫你 爸爸妈， 系啦， 你会好开心， 冇感动。唔系嘅，小朋友真系可爱嘅， 系 啊，有时睇住啲侄仔侄女嗬，大个啊， 系 啊， 哇，又结婚啊， 冇错，又或者佢就系哇，一赖埋嚟揽住你啊，嗰啲咁嘅感觉，又冇嘢可以替代嘅，无价嘅， 冇错，各色其色。 好，早晨早晨，听下风骚爆人啊，翻嚟有今日嘅。经典重温七十年代是一个电视非常之百花齐放的年代，好多的节目，好多的人物，好多歌曲都是非常之受欢迎。今日数下边几个，翻嚟就知道。地球大追踪啊！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发言。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七十年。七零年代电视娱乐是大众非常主要的消磨时间工具。好多同电视有关嘅人物啦，歌曲都成为热门嘅话题。而喺电视上面出现过嘅人物啦、歌手啦、电视剧集嘅主题曲都系广为人知。呢位朋友，佢个名叫做仙杜拉。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做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若誓，此生相爱永不变。 中仍共你痴痴爱在，未让步云坏诺言。即使那海枯青山陷，与你的约誓也不变迁。 曾经六十年代嘅时候，仙杜拉同另一位叫 Amina 嘅组成筷子姊妹花开始咗歌唱嘅事业，后来拆伙之后进入咗呢一个。电视台唱出好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仙杜拉首先由啼笑姻缘一举成名之后，仲有呢一首，大家会记得噶嘛？电视剧的风云主题曲。 是谁令积山也变，变了俗气的嘴脸？又是谁令碧海也变，变作逐流滔天？风中凝固。痴痴爱在，未让步云坏诺言。即使那海枯青山陷，与你的约誓也不变迁。 1976年，电视有一套戏叫做《少年十五二十时》，男主角就系佢啦 ，Louis Castro， 亦都曾经推出过唱片。喺呢个70年代嘅时候，有中文歌，亦都有英文歌。 The first time that we met, it's in my mind forever, in my soul. We were together until the day you left, and I never want to feel that way again. Oh no.But we both know now it would all work out, and I'm never gonna leave you in any doubt. You're in my heart, it's out of my control. There's no escaping, no hesitating. I had to have you here with meLet me higher with your desire, and I'm off the ground. You're all I need. 佢个名叫做贾斯洛。呢位朋友，我哋叫做小明哥。小明哥喺好多人眼中系一个不折不扣嘅演员、导演、监制。你又知唔知道，同时间都系一个歌手，曾经喺国内推出过唱片同埋开过个人演唱会。这首就是他其中的一首作品，叫做《木棉袈裟》。 点这波烟，和歌粉中现，热风分苦脸，冻悲震屋檐。谁点这火焰，顷刻烧我宝殿，燃起我激怒，惹我。我心中记，杀戒爱如剑尖。谁敢破火焰？如今我冲前，令把刀锋舔，凡苦尽体验。 正如剛才所說，以前看電視基本上是一個基本的娛樂工具，尤其是晚上吃飯的時候一直看著電視，一直看著那些飯送就不斷吃，不斷吃。以前這個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有這個四人的音樂組合，有肥姐、汪明荃、黃愛明和阿德蘭，叫做《四朵金花》，都曾經推出過他們的作品，這首就是其中之一。 金花四朵金花 爱悲伤愁虑又牵挂。 四朵金花当时推出的概念根据汪明荃忆述就是源自丽的呼声所拍摄的电视剧叫做四千金的。但当初未有这个组合名称的时候后来才正式成为组合的。亦都是我们今天经典重现的一位歌手来的。经典歌手经典重现仲在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紧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中西古今多元共融， 击鼓乐社成音乐人 Chris 陈杰成云泉小学， 青年活力龙的传承 ，Funky Heroes 五人乐 band 特别嘉宾张明敏， 龙年新春为你金龙献瑞，鼓乐飞扬。 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 2月22日上午11: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现场直播。 好啦，翻嚟风骚快人啦，快到早上11:00嘅，咁一阵间咧就会迎接我哋第十位嘅风骚实习生010啦， 最后一位啦， 最后一位， 系啊，醒醒定定啊， 好大压力喎， 咁系，你唔觉得系嘅咩？第一个、最后一个， 系啊， 都系特别大压力嘅， 同埋你睇咗前面九个同学， 系啊， 好似你啊，我要出啲咩绝招， 系啊，有边啲未有人做过嘅，我就做啦，系嘛， 同埋佢哋平时成日 comment 啲乜嘢嘅，就唔好做啦， 系啊， 如果佢又听翻晒。咁集嘅话，嗱咁同埋咧，虽然系最后一位啦，但系呢个环节会继续嘅。点解？咁你再听落嚟，我哋实习生会有啲咩嘅喺节目里边嘅参与咯？ 我哋自有安排， 冇错，留意留意吓。 啊，我谂到啦，我迟啲设计啲课程俾佢哋， 搵佢哋钱系咪？梗唔得啦！你都傻嘅真， 喂， 十一点，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早上11:11，马上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 风 骚实习生 FSP 来到第十个礼拜，我们欢迎我们今天参加者就是宝宝 010报道。 系早晨， 宝 早晨，宝宝 早晨，宝宝 早晨啊！各位老师， 头先你去咗边度啊？ 系啊， 唔系我嚟唔到啊！ 有啲技术上嘅， 好大声啊！我几惊，打极都飞咗去留言。宝宝啊，介绍下你自己好唔好啊？ 我叫做宝宝啦，其实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来的。咁我今次打嚟参加呢个活动，就想想为自己带嚟一啲转变咁样咯。 嗯，以前有冇做过嘢，定系一嚟就系即系做妈妈，即系有冇做过？ 以前都有翻过工嘅，咁到开始大肚生小朋友嘅时候就冇咗翻工，就支持家庭啊。 全职 全职 妈 妈， 好辛苦噶，呢个工作都系好辛苦噶。 做过啲咩工啊？我想问宝宝。 以前我都系做关于珠宝嘅。 珠宝啊， 珠宝啊， 系、 你系做珠宝鉴证？ 都有啲成分，我有学过咯呢样。 我估你应该一定要有啊，吓、 系啊，我哋好专业噶。 哦，好、啊，但系好得意吓，睇你嘅一啲资料嘅话咧，原来你以前系曾经接受过一啲广播训练嘅，几耐之前嘅事啊？ 好啦，你中学年代咁、我就参加一个。参加过一个突破青年村的一个录音计划嚟嘅，咁、我哋就即系成班同学 參加呢個活動，咁就再去咗突破青年村一個錄音室去錄音，錄一個廣播劇咁樣咯。 咁你參加呢個訓練嘅時候咧，你有冇曾經有閃過嗰個念頭咧？就係、是、啊，第時我如果做到電台就好啦。有冇諗過㗎？其實 都有諗過㗎，當時不過 有冇努力過咧？有冇嘗試 apply 下睇邊度又請下 DJ 啊？咁樣有冇試過？ 咁我又冇，因為都都有啲怕啦，驚要好多backup 先至可以做到咯。 咩 backup 啊？你聽到啲咩故事？我想知 道。即係可能要 好， 因為我後 台簡單啫喎， 對自己都冇乜信心噶。 咁點解今次你又有信心參加我哋呢個 FSD 咧？我想問下，點解今次有信心咧？ 因為湊小朋友湊得真係耐，咁就、其實做家庭主婦好枯燥嘅啲生活，咁、就想有啲轉變。咁我又曾經試過有咁嘅。體驗過啦，咁我都可以嚟試下咁樣。 我想問下寶寶，有冇曾幾何時有人同你講過就話、你講嘢咁 sharp 醒，又或者就係、你嘅表達能力咁好，你講嘢咁好聽，你把聲又咁好聽，你做 DJ 啦，一定有啊，係、嘛？尤其是係好多時候你拜年咧，嗰啲姨媽姑爹啊，梗係話你咁靚女啊，想參加我小姐啦，咁嗰啲咧有冇啊？ 都唔系嘅，都我其实平时都好静嘅，有时 系啊 ，OK。咁你觉得你如果你真系入到去电台，你想做边类节目？嗱，我听你咧，好似系比较收埋自己，系啊系啊，即系比较静啲嗰啲，信心可能都系争少少。咁你又觉得你适合做咩节目咧？ 我依家最想嘅一样嘢系可能做个节目系为啲妈妈或者为啲女人加油，系啊， 系、 親 子節目， 因為做家庭主婦，就算我哋做女人，有好多嘢都會即係要舒壓啦，我哋要講出嚟咯，因為有好多嘢令到我哋可能會唔開心啊，有啲抑鬱啊嗰啲咁樣嘢，咁、我就會覺得做呢啲節目。等啲人讲出嚟， 咁、好啦，我咁啊问你啦，哎呀，边位妈妈我好唔开心啊，咁样，你系点样去安抚人哋咧？即系你有咩，你自己有咩方法去减压咧？如果做人妈妈？ 我都系同朋友倾偈咯，其实有好多嘢真系需要讲出嚟咯，大家交流翻啲嘢，咁原来佢都有啲咁嘅事发生噶、其实我哋都唔寂寞啊，大家都可以有得陪伴咯呢一样嘢。 我明你意思嘅，即系好似啲戒酒会咁啊嘛， 总有你鼓励。 大家好，外边有边个喂埋一齐，大家个同温层，真系嘅互相支持啊， 系啊， 系啊， 系 啊，我已经三个月冇饮酒啦，好嘢。 你繼續啊！你 支持你、我想問一問寶寶啊，喂，而家你所謂即係家庭主婦啦，你兩個小朋友幾多歲啊？ 一個7岁，一個5岁。 哇，好細個， 好細個啫喎， 好細個。 你哋家庭主婦係聽咩電台節目噶？我想知道。 我都係聽你哋，聽你哋同埋聽後邊係咯，都係 咩健康？ 因為同時間係咪有關啊？你哋會唔會喺呢一個時候會比較輕清閒啲啊？ 系啦，因为佢哋翻晒学啦嘛，而家 系啦， 有未要煮饭， 系啦， 仲有 me time 啦， 即系都系呢一个时间嘅，有啲晏昼嘅，同埋朝头早同埋晏昼嘅节目，系咪？ 冇错，同埋你哋港台呢个节奏会比较啱我咯，系咯，所以我会听呢边系啦。 好，咁啊，作为咧010，希望今日你可以顺利攞到一个好好地嘅成绩，好嘛？自己有冇练过为咗今日嘅演出？ 我有啊， 点样准备？我想知。 我有准备，即系听翻拣嗰首歌前面开头嗰啲时间啊，嗰啲嘢，跟住自己试下录会系点样样。 哇，真系试录添啊！古仔咧，古仔有冇练习啊？ 古仔呢个我就自己亲自写嘅。 哇， 系啦，因为喺马老师度偷诗翻嚟。 我哋偷我啲诗， 你好偷唔偷？你偷佢啲诗， 你冇偷嗰啲唔好嘢喎，冇偷嗰啲唔好嘢喎。 你偷醒诗喎。 我觉得时间系最难嘅，原来我写一版纸可能出。 系啊，你而家先知啊， 真系太好啦！嗱，佢想学你啲，即系偷你啲诗之后嘅话，佢真系知道嘅就 系 几咁， 其实都 系准备嘅功夫 系 需要好多。 你哋成日日都有广播剧嘅， 又唔系日日嘅，星期一、二、三系啦。不过我哋每一剧都系苦心即系钻研啦，同埋现场去混音啊，咁样就做啊，咁样咯。 系 啊，系啊，仲有人吹添啊，有啲。 我哋系咪可以开始啊？ 系 好啦，我哋准备嚟有过三关嘅，宝宝你知道噶吓， 系知道， 准备 第一关，进士 进音。好啦，今日咧问翻一啲以前可能都重温过嘅，有一个咧俾人攞咗啲嘢，叫痴夺定褫夺啊？痴定褫？ 痴夺。 错，系褫夺先啱嘅。 系 有一个成语叫满载而归定满载而归啊？ 满载而归。 讲多次， 满载而归。 啱啦，好清楚啲吓。问你一两个地方名啊，好柬埔寨定柬埔寨？ 柬埔寨。 冇错嘅。另外呢一个叫希腊定希腊啊？ 希腊。 冇错嘅。刚愎自用定系刚愎自用啊？ 刚愎自用。 啱嘅，好叻、啊。加墨定系真墨啊？唔讲嘢，加墨。 金墨。 讲多次。 金墨。 是加墨嘅吓，好啦，另外有一样褪色定系褪色啊？讲颜色变淡系褪色先啱嘅，血管阻塞系栓塞定系全塞啊？ 栓塞， 冇错嘅。好啦，另外呢一、這个叫做近啡色嗰种颜色系褐色定褐色啊？ 褐色， 冇错嘅。最后一句咯噃，就系、是、反省定反省啊？ 反省， 好，非常好吓， 系啱嘅，咪最后尾嗰题？ 啱嘅，啱嘅，啱嘅。 错三条， 系啦，七题，好嘢喎，叻女喎，宝宝妈妈， 系努力努力， 系啊， 可以教下仔啦，阿仔，你呢个字唔啱读， 系好啦， 好， 准备， 第二关，实习生讲古， 交俾你。 我呢个故事叫做《不能说的我爱你》，奇妙嘅遇见令我哋认识，虽然我哋嘅身份文化背景都好唔同，但大家都感觉到有啲化学作用嘅存在。你知道我好鍾意睇日出同埋月亮，你应该好多唔同嘅日出同月亮俾我。染红天空嘅日出，晨云密布晴朗天空嘅日出，满天星星嘅月亮，光到好似灯胆咁月亮嘅月圆，所有我都好鍾意㗎。但係其实我哋无论地位、身份、责任，都注定冇可能一齐。在错的时间遇见对方，真的觉得很可惜，很遗憾。我只可以偷偷地欣赏你，在乎你，在我灵魂深处跟你说声我爱你。完。 嗯。 喂，这个是独白来的，其实不是古仔来的。其实。 哦，是。 是不是、哦、即我个人觉得。 你写给你丈夫的是吗？ 定是纯粹纯粹发作纯粹创作的。 是纯粹创作 的。纯、 哦、 粹创作的。 OK。嗯, 嗯, 嗯好。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想着写一段这样的 小品 呢？小品 是啦，小品。 小品。因为其实我都很喜欢上网碌那些看那些文章那些东西的。看看啊，突然间有这个活动需要写个故事，那我就揀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出来。 嗯、但是这样宝宝、我自己个人意见，故事呢要有故事人物啦，是不是你当你自己第一身，但是都有些情节啊。但你现在纯粹一种感情的抒发，好像一个人讲嘅一样嘢俾另一个人听，咁对于听众嚟讲系有点而搔不着头脑。咦，其实佢讲紧咩咧？我个人觉得啫吓。 唔紧要，我哋一阵间喺评分嘅时候先再同你详细倾一倾，好唔好？ 好 嘅。好啦，我哋过埋第三关啦。 比赛 系啦，冇错，你都有信心啊吓。 准备。 第三关，踢过。 春天嚟啦，我喺度希望各位妈妈，你哋要加油。我哋都用咗好多时间、心血去照顾自己嘅家庭。但希望你哋都留一啲空间俾自己，多啲照顾自己嘅心灵需要，多啲照顾自己嘅情绪健康，咁我哋就可以做到 happy mom, happy wife, happy life。送俾大家叶倩文嘅祝福。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世天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叶倩文嘅呢首祝福啊，十一点二十五分打翻嚟系宝宝嘅，宝宝。 系你好， 现在啊，好，咁不如大家讲下 谂法啦，好嘛？ 嗱，其实咧，头先我所讲嘅系我自己谂法啦，就系话呢个系独白，同埋咧，好似咧一入就已经入咗啦，变得听嘅人咧真系冇咩心理准备，同埋其实唔系好知你想 present 啲乜嘢。如果你真系好想讲段有感情嘅类似呢啲咁嘅独白咧，我觉得你可以喺之前加一段咁样嘅嘢，就系我叫宝宝啊，曾几何时我有一段好刻骨铭心嘅爱情，喺我读中学嘅六年班嘅时候咧，我识咗个男仔，咁讲少少。不过最后我哋性格不合都要分手。今日隔咗咁多年，我就好挂住佢噶。然后读嗰篇文章，起码咧我会有一个前奏啦，同埋我会知道里面嘅人物嘅关系，同埋点解你会对佢咁恋恋不舍啦？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咧就会整齐啲，同埋我会投入多啲咯。而家只系好似听到你读一篇有感情写咗嘅，但系读得唔系好顺畅嘅文章。同埋真係有少少讀出嚟囉，就唔係一啲演繹出嚟囉。咁希望你都留意一下啦。咁甲哥嗰度就緊張啦，所以啲時間掌握得唔係咁好啦。咁樣囉。內容係 ok 嘅，即係送俾媽媽呀，為大家打氣呀，祝福。咁正好正能量同埋啱嘅嗰個訊息，不過就時間麻麻地啦。 係 我就會覺得呢，所有嘅嘢都因為你太緊張。 系， 你太紧张啊！同埋就系、都系着重喺你讲故事嗰一 part。我觉得咧，我好唔中意嘅就系咧照读嘅，因为咧、你系要同人哋沟通咧，你系要口语化，系啦。咁同埋嘅就系好似因为太紧张，所以变咗你冇乜感情，你个节奏系冇晒嘅。咁同埋嘅就系、宝宝一个古仔咧，里面系有元素嘅。个故事嘅元素嘅，包括有简单啲人物、时间、地点、发展，系、咪？发展嘅话就系有起承转合嘅，即系例如，譬如好似我哋呢琴日咧就做咗一个叫做阿里巴巴与雌雄大盗啦。你话你系我小强偷师啊嘛？好啦，我就话俾你听啦，人物嘅就系阿里巴巴与雌雄大盗，啱唔啱？系啦，时间就咩文初，地点喺边度啊？就喺间屋嗰度，啱唔啱？两间屋， 两间屋走嚟走去 发展。发展就系乜嘢？发展嘅就系咧嗰间屋嗰度咧就有一啲嘅宝藏，系、就大家互相喺度行嚟行去，咁样咧你先至会有嗰、那个。故事的张力，人哋先至会有个吸引力嘅吸引落去嘅。咁啊呢样咁嘅嘢系啦，咁就叫所谓嘅故事需要嘅元素啦。但系头先你嗰段嘢嘅话，你自己都明啦，系咪？好啦，小强应该好开心嘅，因为咧你话要偷嗰啲诗喺晒度， 偷唔走， 系啊，想偷诗，但 系嗱，唔系我真系中意分享嘅，真系中意同人分享嘅。 梗系明啦，系啊，唔系我都系希望想话俾你知，即系我觉得我感觉系点样嘅啫。咁就系比较就平铺直叙啲咯，吓。咁就冇乜嘢驚喜，以及就係缺少咗一啲 wow factor。wow factor 嘅就係你要令到我，哇！嗰一下你會覺得佢就啊，佢好，係啊，佢嗰下咁樣即係點睛嗰種感覺咁咯。就好難令人哋會記得你啊，咁樣係啦。咁但係一切我都相信應該就係緊張咯。係 啊，太緊張。可以再 放松啲，你可以松啲嘅人， 冇错， 好。 嗱，我嘅意见咧就系话，其实你讲有个题目，你终于有个题目啦，但我听唔清楚你个 故事名。 佢一嚟其實佢有題目㗎。 我知道啊，嗱我聽啊，佢話不論説我愛你啊。 嗯。 不論説我唔明啊，定不論識説我愛你。 不論 識 説啊。 不論説的我愛。 不能説定不論説啊。 不能 。不難音啦，因為你裏面都有一個難音。 佢以為你講論識個論 識。係啊，就係對方，你唔係講個方字，係啊。你所以個題目咧，你令到我咧好又唔舒服啊！即係扣分係真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我覺得係啦，再努力啲啦，再努力啲。同埋我中意你聽歌咧，你又 happy mum、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呢啲几好，唔错唔错，系啊，起码好似系啦，努力加油， 好嘛？ 系 啊， 多谢晒你哋嘅。 你自己觉得咧？ 系啊，几多分啊？100分满分。 你觉得自己点啊？ 其实我由前日已经好紧张。 前日？ 前日开始紧张，点解啊？ 半夜扎醒就， 哎呀，对唔住啊，令到你咁大 压力， 唔好啦， 系 咩？咁第二时你真系做咪冇得瞓， 每日翻工嘅时候都好大压力。 系，因为我哋知妈妈平时生活好平淡噶嘛，突然间有啲冲击起上嚟，就会好紧张。 都好啊， 几好啊！ 今日你希望吓喺咁多人嘅耳仔里面听到你嘅声音，喺大电波系咪翻紧度？ 好事， 希望你唔好介意。 系 啊，因为 学嘢，我学嘢， 即系希望我哋大家切磋一下， 冇错啊！ 因为其实我哋从你哋有嘅问题嘅话，我哋都学到嘢噶，系咪啊？ 反映到诶，嗱，我哋千祈唔好咁样。 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实习生，亦都多谢你，波波， 多谢 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一个住宅地盘发生冧棚架工业意外，造成两死三伤。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安全顾问李光星估计，棚架冧落嚟嘅原因与棚架连接墙身嘅连墙器有关。他認為如果連牆器數量足夠，棚架是穩陣，沒有可能倒下來，因為師傅搭棚的時候會安裝好，但是完成這些工序之後，棚架會交予另一個工序，估計是安裝玻璃幕牆的時候有可能因為影響工作而被人解下。李光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根據勞工處守則，以今次冧落嚟棚架的面積計算，至少要有10多條連牆器，每一條可承受1噸力，但如果連牆器被解下，棚架就會冧落嚟。他又說，這類棚架每14日需要有合資格人士檢查，過程之中是否有認真進行，亦或檢查之後有人將連牆器解下，需要由勞工處調查。立法會在舉行前廳交流會，包括討論《基本法》23條立法、完善打擊網絡及電話詐騙案措施等的議題。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在會後說，他向官員表達了民建聯近日無論在社區層面或者所接觸的本地和外國商會，大家都支持立法，沒有聽到有組織反對。他又說，普遍所掌握的信息是大家希望盡快完成立法之後全力拼經濟。周浩鼎又譴責香港監察聯同一些境外組織以聯署形式抹黑和污蔑23條立法，批評做法可恥，希望社會明白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民建聯另一位副主席陳恆斌關注電話及網絡騙案問題，希望政府正視和做更多工作，例如政府電話易被騙徒冒認，建議政府要想辦法讓市民辨識等。消委會過去7年接獲共1205宗有關家居裝修投訴，總金額2億7000多萬元，單一宗最高金額涉及大約200萬元。 消委会发表有关家居装修的研究报告，包括派员以神秘顾客身份调查59间家居装修公司和14个网上配对平台的营商手法。研究发现有报价单有潜在问题，包括要支付庞大的首期。消委会说，去年将军澳有私人住宅单位涉嫌改动结构墙被广泛报道之后，仍然有75%装修公司建议无需核实墙身性质就可以进行拆墙工程，亦都有超过75%公司回复可以随意将厨房门改为趟门，但事实上可能会违反消防安全条例。消委会建议政府或者行业组织为装修行业制定标准报价单范本，加入不少于7日的冷静期条款，又建议为装修行业建立认证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晚上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0点，系升453点，总成交金额5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61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1蚊，升6.8；盈富基金16.8毫6，升4.8。美团78.35毫，升4.95毫，建设银行4.95毫，升1.5；阿里巴巴73.5毫，升1.4；中国海洋石油15.52，跌6仙；中国平安36蚊，升2.25毫；中国银行3.14，升7仙；中国移动68.65毫，升9.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日元149.95，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1，人民幣7.183，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8196點，跌167點。港金報1893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9.56美元，卖出20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之前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油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明苑一段比较挤塞，咁依家龙尾去到丽景道。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和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那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又十年》，作曲吕宣杰、伍冠燕，作词管启源，主唱张学友。 又是一个十年。 一人傍晚艺术馆， 作曲 A Will Lie， 作词 T Rex， 主唱陈柏宇。Believe Us， 作曲作词蓝奕邦，主唱郑欣宜。 同途的你可跟我一起信望，除掉信念像得意活太多。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歌，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彩 Sir 你好， 系啊， 再次恭喜发财。 好啦，咁当然啦，咁啊过年咧，大家都开心心。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希望可以透过阿彩 Sir 我哋呢一个咧，就系中医嘅一个环节啦，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嘅就屋企人唔同人，可能系长者啊，或自己啊，甚至乎嘅就系有好多都系做父母嘅。咁啊，对于可能嗰啲小朋友啊、儿童啊，佢哋嗰啲生长嘅情况咧，都会关注嘅。咁所以佢就话，不如今日我哋即系呢一集咧，都可以倾一倾啊，小朋友嗬，即系生长嘅时候嗰有啲乜嘢，大家真系需要注意一下嘅。 嗱，中医角度咧，細路仔都係一個專科嚟嘅，因為始終即係細路仔有佢自己嗰個生長個特殊性啊嘛。 係 咁，每一個人都經歷個小朋友個階段，佢都係一個好迅速發育發展嘅一個過程。但係佢又因為啱啱生出嚟冇耐開始嘅時候，個身體又未形成完善，咁所以咧佢係好嬌亂。你梗係好想俾最好嘅資源佢，等佢咧就最強壯最小病痛，但是想同真实的又未必是真的啱晒嘅。点解咁讲呢？即是你不是用药物或者用一些东西去补到它变成成长，它是必须要经过自己的身体，经过飲食，经过一路长大的过程去发育发展的嘛。甚至乎一个小朋友它为什么我们去到大人的时候我们强壮了没那么容易有病，小孩子可能隔离的同学仔打个黑痴这样，跟着我又会伤风感冒啦。这个就是因为它小的时候它自己的身体未建筑起它那个抗病的系统，它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去建筑，那它的身体去到大日成长的过程下它就适应，那它就不会再有这么多这些问题了。所以在中医的角度认为小孩子的生长的特质呢，就是肝就经常都是抗旺有余的。是的，肝常有余，我们这样说。它的脾常不足。个肾呢就常虚。嗱呢个呢系生理特征，即系唔系病。佢一定要系咁样㗎啦。 肝一定多㗎啦。 系啦，肝一定旺㗎啦。如果佢唔旺你就惊啦。 喔、哦。 系啦，调返转咁讲。因为佢个旺先至可以令到佢嗰、那个、那个生发个特性可以咁样发育㗎嘛。相对你去到成年人嘅时候就唔需要个肝去到再要咁旺啦。系啦，咁所以嗱、第一头先讲啦，肝常有余。系啦，脾常不足，肾常虚。再者咧，佢系一种叫做自阴自阳嘅体质。 自系边个 字？ 字系幼稚的字。 哦，幼稚嘅字哦。 嗱，中医啊成日讲阴阳平衡啊。 系啊。 咁一个人身体嘅阴就系代表我哋嘅机体、我哋嘅器官、我哋各方面有形体嘅嘢。嗱，不论你就算你个头、你啲骨头都系发育紧嘅阶段啫，你啲骨头都系未完善嘅、 嗯， 眼耳口鼻嘅功能都系未完善嘅。咁所以佢呢个就佢为之叫字阴。 嗯。 系啦，咁佢结构未完善，佢个功能都未完善。 嗯。 所以个功能现象就为之自阳 哦， 系啦，咁啊自阴自阳就细路仔就系要去一路成长，去到成长咗嘅时候，佢就真系个阴阳喺一个正常水平咯。咁、 嗯、 所以细路仔喺一个幼稚嘅阶段咧，佢就好容易会被受住外界嘅一啲因素刺激，而身体好明显好容易产生到反应。 嗯、 但系亦都因为细路仔同大人唔同咧，细路仔咧我哋叫佢脏器清零。即系话佢好干净，佢好少接触病菌，亦都好少接触到药物。咁、 嗯、 佢一接触到病菌，佢就好有敏感表现。 嗯、 但系调翻转，佢一食药咧，佢亦都好有效果。 嗯、 因为佢一有药，佢即刻收到啦咁、嗯、样。咁所以咧，呢个系细路仔嗰个生理嘅特质。系啦，咁、 嗯、 我哋掌握咗佢嘅特质啦。咁我哋就知道啦。如果呢个细路仔系肝旺嘅，咁、 嗯、 我哋系咪喺个生活饮食里边要避开一啲会令到佢起火， 嗯、 再惹起佢嗰啲肝火咧？嗱，好多家长就话啲细路仔好容易咧，一间又发脾气啊， 系、嗯、啊，发烧啊， 成日都好兴奋，好亢奋。冇咁佢个生长特性就系咁样、 嗯。 若然你再成日煲啲鸡汤俾佢饮，成、嗯、日都带佢食薯条煎炸嘅，啊咁啊，成日都食一啲烤焗，又唔饮水，又唔食蔬菜，又唔食生果，咁、 嗯、 你点样可以平衡佢嗰个肝火，唔好俾佢亢奋呢？你只有日日都食朱古力，成日都食热气嘢，咁、 嗯、 个火就有好多燃料，继续令到佢 系咁烧。 系啦，咁所以嗱，喺中医角度要令到个肝嘅功能去调节平和嘅，就系最好都系以蔬菜，系啦呢一啲蔬果类嘅嘢，因为植物嘅嘢就系同中医角度就系属入肝属木噶啦，系啦，咁所以嗱，譬如话细路仔点样鼓励佢可以吃多， 但多数都唔中意食嘅，但系点解佢哋系永远都唔中意食嘅咧？ 可能个口味 啊嘛， 系啦，个口味点样去调节嗰个系啦，咁、当然即系话家长就要喺呢一方面即系施展一啲功力啦。 个饭盒整个猫猫狗狗嘅头， 即系呢个系好关系啊！点样可以令到佢中意食下啲多啲蔬菜，咁、样搵啲元素咧？呢个系一个技巧啦。 但我觉得真系要由细个开始嘅， 系一定要培养佢食菜。 如果你由细个嘅话咧，你嗰个口味系中意嘅话咧，大个就自自然然会食噶啦。 咁啊，但系当然呢个亦都系即系会唔会家长有啲都唔中意食咁啊？个细路都冇得食咯。 呢个系问题。 系啦，即系家长佢都好少食啊，净系食肉多。 系啊， 咁当然啦，嗱，你又要接受咯，佢又会遇到有个情况，佢少咗一样嘢，佢平衡个身体，个身体就容易起火。 系， 咁容易起火嘅时候，咁啊一样会有头先讲话可能发烧啊，或者系情绪亢奋啊，或者系瞓得唔好啊，一阵间咧就可能甚至乎皮肤又唔靓啊，都会有呢啲情况，咁你就焗住。就要睇醫生啦，咁你睇醫生嘅時候，醫生即係當然啦，見到細路仔都辛苦啊，咁啊都希望快啲俾藥佢飲啊，但係俾啲中藥佢要去清熱、要解毒嘅話咧，啲味道又難飲啲， 苦啊， 咁所以咧。我哋嗱家长如果当系普通生活里边，我间唔中焗下啲菊花茶，加啲蜜糖水，咁、呢个咧亦都可以简单地可以有少少叫做清肝热啦。又或者你煲下啲夏枯草，咁、加啲甘草罗汉果，咁、个味道咧亦都系甜甜地。咁啊，当然个颜色就唔够靓噶啦，唔够菊花咁浅色啊嘛。 用个靓啲嘅杯咯。 咁啊，但系细路仔开始训练咧系冇问题嘅。我哋以前都系咁样训练出嚟嘅。呢啲咧系要清佢个肝。你饮咗明显咧就会觉得个人冇咁上火。另外一方面又或者可以饮啲咩咧？滋润嘅。你煲。煲啲茅根竹蔗马蹄水，呢啲都系甜噶、你煲下啲雪耳、冰糖雪耳啊，或者间唔中去用啲糖水嘅滋润啊，咁、个人虽然佢火旺， 但我揾啲嘢養潤住佢咧，個人啲火咧就冇起得咁勁，所以細路仔成日仲會有流鼻血啊呢啲咁嘅問題，根本都係肝火。 好燥啊！係 啊，冇錯啦。嗱，呢個咧就係關乎於個肝嘅注意啦。咁啊，頭先講我哋有脾常不足啦，嗱，因為又係個消化系統未完善啦、強化啦，咁所以咧佢好容易會一係就唔知飽就係咁食，一係咧就食錯咗一啲咧，佢又會容易脹滯，一間又屙又嘔，細路仔成日都會有啦，所以咧。阿妈煲汤咧就成日都淮山啊、莲子啊、磁实啊、百合啊呢啲四神汤料，咁你就可以多啲煲一下啲粟米汤。其实冇事冇干都要饮，原因咧就系等到佢个脾胃要慢慢养翻嚟，就唔会话你今日饮咗一次汤。跟住你個脾胃就好咗，係由細飲到大，你先至會有幫助。咁當然你都可以煲下啲咩青紅蘿蔔湯啊、番茄薯仔湯啊，呢啲都係可以有好味。嗱，好味嘅元素係好味就開胃健脾。如果唔好味嘅，你成日煲好多好濃重嘅藥材湯，佢根本都唔中意。 唔会中意饮嘅细路仔，但系头先你讲嗰啲嘢都 OK 啊， 系啊，咪舒服啲咯， 舒服啊， 舒服啲咁样你就加啲粟米落去，或者加啲红萝卜落去， 系啊， 令到成个汤甜， 系啊，又五颜六色， 冇错，即系嗱呢个都系可能系要点样去令到个细路仔要中意，呢个系一个技巧嘅，咁啊最紧要有啲颜色，有啲味道少少，嗱细路仔同大人又唔同， 唔使咁浓重， 大人你饮汤，你未必个个都系水怪咁样饮好多。好多系啊，有啲佢自称我真 系 好中意饮汤，可以饮四五碗嘅。 我都系啊。 但系有啲人佢又唔系唔想饮，但系佢又未必饮到咁多，一碗起两碗止。咁但系小朋友嘅，你又未至于要去饮咁多，因为你个量嘅问题嘛。咁少嘅定义有几少咧？ 两碗 OK 啊。 小朋友个情况，你譬如话可能零至三岁嘅。咁你唔會叫佢飲好多， 唔會啦， 啊、 即 係 你可能有碗有幾匙羹，佢肯飲下過下癮，佢中意嘅咪俾多兩匙羹咯。佢唔係嘅三五匙羹嘅就 OK 嘅喎。 嗯、 但係佢大個啲啦，去到六七歲啦，咁佢飲到一碗咪一碗咯，係咪啊？佢中意嘅咪飲多碗咯。所以頭先我哋提到有啲好生活化嘅湯水又好飲嘅，譬如你煲開西洋菜湯，咁佢都中意，咁咪飲咯。呢啲最緊要係咩咧？佢中意，佢一中意嘅時候，佢會飲多兩碗，飲多兩碗就自不然達到我哋咧幫助佢健脾胃嗰個目的。不過煲呢啲蔬菜湯嘅時候咧，就都係適量地加一兩片姜落去，係啦，因為姜咧就可以幫個蔬菜減咗啲寒氣，另一方面咧又可以令到個脾胃咧就提升個吸收，咁呢個咧就健脾。第三個咧就係固腎，因為每個細路仔都係要利用腎所藏住嘅精微，去提供俾個肝去生發。咁如果你生發嘅時候消耗，但你又唔物質唔補充。咁你補充唔切嘅腎咪會虛囉，何況地佢嘅生發嘅速度咁快，個腎裏面嘅物質就係咁流失啦。但係我哋又唔需要話好似大人咁樣佢腎虛喎，一間呢我就整隻綠尾巴去食下先咁樣。咁對於小朋友係啦勁得滯啦，即係可能有啲我諗住對佢用最優質嘅嘢就幫到佢嘛咁，但係其實就唔需要嘅。咁我哋平時可能煲湯落啲栗子落去，落啲腰果，落啲核桃，落啲花生， 哇好味， 即係其中一種啦嚇。咁樣咧就係可以有輔助補腎嘅已經一個成分咯。咁所以你話呢啲就係一個補腎嘅湯。咁但係如果最生活里面又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肝肾的，咁你可以用下淮山杞子啦。淮山就是健脾补肺的，杞子又是补肝肾益血养颜明目的，咁亦都是温和嘛。咁你淮山杞子可能呢你煲汤你落两粒蜜枣，跟住你如果煲啲中式汤的，咁你可以細路仔，你就去飲嘅，你咪加啲太子心落去咯。太子心，太子都食唔壞嘛。 係啊， 咁你跟住 個名已經 係啊，個目的係孩兒心，太子心就係細路仔常用嘅，有助佢健脾，增強佢嘅抵抗力。任何一個小朋友，如果個脾胃吸收得好，佢個腎虛嘅現象都會少， 係 因為個腎嘅精微來源都係自出娘胎後透過飲食獲取嘅。咁如果佢個精微充足啲，個人咧就壯強啲。咁所以嗱，有啲人咧就話：，咁好唔好煲個雞湯俾佢飲下，等佢營養好啲咧？雞都好有營養啊。 唔係唔得，但係唔可以經常，因為細路仔易起火，雞咧就温燥，煲得個雞湯都要三個鐘頭，咁嘅時候佢就容易會熱氣啦。咁但係相反，咁我又想營養好啲，我又唔煲雞，咁我哋可以煲下其他雀仔湯啦，譬如話 其他雀仔湯嘅意思係 即係譬如話白鴿啦。系啦，鸽肉汤啊，鹌鹑咧就针对个肺好啲，鸽咧就可以对于调整五脏功能。咁有啲系你都可以喺即系超市啊或相关，你都会买到鸽肉啊。咁佢又冇咁燥喎，但系营养成分又好喎，系啦。咁但系又唔会难饮嘅， 会唔会俾可能鸽嘅话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好似啲酥味啊？唔会系嘛？都 唔一定嘅。你嗱，即系唔讲你听，可能你饮咗唔知嘅，系嘛？即系都系，所以一般。雀仔汤嚟讲咧，佢哋都系 雀仔汤叫做 系，系啦，都系啊，白鸽汤啊，呢啲咧都系属于比较平和啲嘅进补，咁啊，亦都系温和咯。 我仲以为用猪肉添。 豬肉是可以，不過它不及它的能量和營養， 因為是給小朋友，是吧？ 因為你想它好一點強一點的時候，你就可以選這些，但如果你說不是，我家裡那個肥仔都很多能量了，即 是你啊， 是，那你就可以煲一下豬肉湯，這些就簡單一點，那你就試一下咯。 好， 但是總是啦，頭先提到啦，你好難避開話唔病。你唔病係唔會發生嘅事，唔病係唔健康嘅事， 難免都要病嘅。 啊，但係嗱，尤其是好似天氣涼啲啦，咁一冷一熱啊，細路仔適應嗰個寒温交替咧，總係抵抗力會有啲下降嘅時候。咁啊，無端端一間又好多成日小朋友都會嘅喎，有个咧又流下鼻水，又打两个黑黐，跟住咧又咳，咁啊跟住又发下烧。有个咧就唔系，有个咧一阵间咧就唔知做乜，无端端又发烧，烧咗几日咧，跟住咧佢又好似有啲伤风感冒，又唔系，又好似皮肤有生一啲红疹咁样发出嚟嘅现象。嗱，总系嗰句啦，用现代医学角度咧，呢啲都系小朋友认识紧一啲病菌，而唔同嘅病菌进入咗身体之后，佢就会产生到有唔同嘅 反應 啊嘛，啊你係傷風咳，佢又影響咗消化腸胃，佢咧就引致到出塵啦。但係如果用中醫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咧，中醫角度咧呢一種係唔同嘅病。嗱，你腸胃不適又係一種病，皮膚問題又係一種病，啊你感冒傷風又係一種病，但係大家共同嘅一個治病嘅原理咧，都係天氣嗰、那個風寒、風熱呢啲因素影響咗個體質。而發出嚟嘅，咁我哋一樣咧，係用一啲方法，就係要解表啦、驅風啦、扶正啦、增強翻我哋嘅抵抗力啦，咁去幫助佢去治理咯。咁如果嗱，如果講有啲人真係成日好多細路仔都有出疹嘅、濕疹又好啦，熱疹又好啦，成日見到啲紅疹啦，周身又紅又痕嘅。嗱、最簡單的一種外用手段，咁我哋就金銀花水咯，金銀花水煲水洗咯，係啦，因為好多家長呢一個方法基本上咧就係已經係完全接受，因為呢一隻除非呢個小朋友佢有 G6PD， 即係嗰個蠶豆症，咁佢就唔係咁好啦，適用於呢、這個。金銀花啦，但如果唔係咧，你去藥房度買一兩金銀花，分兩次用，每次用五錢，揾四五碗水滾一滾佢，咁你跟住倒咗出嚟攤涼之後咧，就揾條毛巾攞攞周身抹下，咁就可以有幫助咧，就退行退塵咯。咁當然啦，甚至乎你可以倒出嚟抹洗之前，你可以留翻半杯仔 飲 下，俾佢飲兩啖， 即係外敷內服都得。 係啊，因為如果佢係有紅。有熱有燒，咁你就唔怕嘅，係啦。如果唔係咧，你就一係就煲喺嗰段時間，有好多人又問適唔適合煲啲咩湯水去飲啊？嗱，煲湯咧我就唔太建議啦，滾下啦。例如啊，你可以用啲白菜、豆腐、肉片，滾個清湯飲下，咁大家都清清佢咯。 O K， 好味啊！ 係啦，咁啊多謝曬。我諗相信每一位嘅家長嘅話，就因應住嘅就小朋友佢唔同嘅體質同埋佢哋嗰個情況嘅話咧，就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嘅睇法啦，系啦，咁头先咧就徐 Sir 就就住小朋友佢哋嘅一啲即系可能系身体嘅特征吓，同大家就系好大概咁啊，就系讲咗嗰个情况嘅吓。好啦，咁啊，我哋下次先再见啦， 好啊， 好唔好？唔该晒， 拜拜。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 为何必须手拖手是种、哦哦哦哦哦、我带你走闯祸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还未跑空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我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只盒一样挂、哦哦哦哦哦、没有酒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车外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拥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无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 洪家嗰啲首黑波，你到中午十二点钟，廿六度几温，相对湿度76%嘅。听紧呢个 Radio Two 风 show 快回人，我哋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有客家婆。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来咧！ 喂，好啦，上堂啦，上堂啦，大家好啊，恭喜发财，千奇 千 卡， 千奇 千卡，千奇千 卡， 财源光尖， 财源光尖， 龙马精神， 扯啦，全部都少菜啊，少菜嚟吓， 少菜， 全部都收晒，收晒，收晒，收晒嘅意思啊， 哦，少菜，少菜， 系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同嚟紧嘅星期六有关嘅， 大家 记 住 咩日子？ 元宵， 元宵， 冇错啦，就系元宵佳节啦，元宵， 中国情人节， 中国情人节， 我未谂到约边个， 系啦，中国情人节咧，当然啦，大家就会好多灯会啦， 灯谜啊， 猜灯谜啦。有好多嘢玩啦，咁啊，今个礼拜六咧，大家就一定要嚟咧，同我哋见面啦， 尖沙咀 约定你不见不散， 冇错， 好唔好？啲尖沙咀， 尖沙咀， 尖沙咀， 唔知旗杆嗰 门化中，门化中社， 门化中社， 要订建嘅， 要。 我掟建议，唔系掟建议，点解啊？ 掟建议， 我哋等紧你，系啦，拨惊拨山， 拨惊拨山， 好，系 讲一次， 掟建议， 我哋要去边啊？ 尖沙咀， 嗰度系 莲花中心， 我哋乜嘢啊？ 等 紧，等紧你，仲有咧，拨惊拨山。 我哋会穿红色衫噶， 哦，同呢个红色有关嘅衫，系啦，都希望大家系我哋， 你对鞋都得， 我已经预定噶啦，仲有件衫啊， 哇， 全部都有红色嘅元素噶， 红 运当头， 正， 系啦，嗱，咁啊，讲开你话真系有好多嘅啊，嗰日咧啊节目啦，我哋所有嘅节目嘅 主持人 全部都会出现啦， 包括我哋， 咁我哋都好开心，因为嗰日其实如果你系元宵佳节嘅话咧，亦都可以团团。圆圆嘅，我哋二台全部嘅靓仔靓女咧，倾巢而出， 即系有我份。 大家庭咧，系咪叫大家庭噶？ 泰假田， 泰 假田， 欢迎所有粉丝一齐同我哋 say hello 啊！ 反言泰字噶热。热邪来， 热邪来 就欢迎大家一齐嚟啦，系啦，大家团团赢赢， 团团赢赢， 团团圆圆啦。好啦，我想问下两位咧，其实咧知道呢个猜灯谜咧，会唔会去玩噶？ 会噶， 会噶，会噶。 你叻唔叻噶猜灯谜？ 一啲啲咯，有好多啲。 佢出俾人叻啲咯， 我都觉得你。 但系细个嘅时候咧，你有冇买嗰啲好细本嗰啲谜语书？ 有啊， 好多一睇就知咩嚟。 有 后边个公仔噶嘛，前面古。 有时啲答案系倒转人。 我记得有啲系咁嘅，千支针，千条线，咩落在地上看不见，系就落雨， 就 有呢个噶。 今日我就嚟同你玩呢样嘢， 好 啦， 我 哋唔好嘥时间。咁啊，虽然我哋平时咧就好多嗰啲系啲兜嘅时间嘅，咁我哋就唔啲兜啦。 咁 我哋啲兜就系乱咁讲嘢啦，大家系咁样倾偈啦。 猜中 咧 个谜底系咪有埋分噶？ 猜中个谜底，嗱，件事系点玩法嘅咧？嗱，我用少少时间同大家要讲下。 好， 先嚟嘅咧就会话俾大家听啲答案。 嗯。 系啊，啲答案咁啊，譬如可能佢答案系乜嘢嘅话咧，就会一至十咁样咧，就其实都几好嘅。 系话答案， 因为其实你哋已经学过晒噶啦呢答案， 系 啊，你知啦，我哋客家婆已经咁多个课程啦，其实课程咩都学过嘅，就 系 可能讲紧动物啦，你屋企要用嘅嘢啦，餐厅啦，刀叉啦，大自然啦，报告天气啦，咩你未学过？今日我哋所有嘅嘢咧，系全部再嚟一个 重 温习。咁我哋会同大家讲咗啲答案之后嘅话咧，就我问情分史 系啊， 边个情啊？无情个情定绝情嘅情？你想点？你想点？情俾边个？情俾情情系咪？ 我想 advance level， 你冇后悔，你一定唔会高分嘅。 未必。 好啦，嗱，咁如果系咧，我哋就会用嗰个咁样嘅方法，跟住我就会俾你哋个谜面， 放埋过 来，就话俾我哋个谜底，得唔得？好啦，嚟咯，我哋嘅客家婆来了，今日就同家猜灯谜啦。 猜灯妹， 第一个就系要教手指， 手指， 手指点讲啊？ 手指。 错， 烧字， 错， 烧字。 哇，你真系乜嘢都唔记得。 我又逼我出呢一招啦 ，finger。 其实我系教过啲咩嘢咧？我教过就系头啊、眼耳口鼻啊、手啊、脚啊，我教过有一集就 系 身体唔同嘅。 我想问老师呢个咧， 系啦，刀拍冇错， 佢个音咧同佢会唔会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嘅？即系 又唔似嘅， 都似， 但系都有啲估到嘅。 手指 唔系， 烧 字唔系。数字， 数 字， 数就系手，指就系指，系啦，指数字， 数字 系啦，每年要五只数字，咁就有每人有十只手指之间，十只数字。 我都费事话你啊，老师， 你根本就唔知。 系人啦，十只手指啦， 你个样成日都要扮劲，喂，今日人哋陈太着件衫又话我住啊，知鬼啊你，成日都扮劲。 喂，你系都要抄翻出嚟噶喎。 咁我想话俾你知啊，你唔好成日喺我面前度扮你自己识啦。 好 ，OK。 咁你系唔识咪唔识咯，做人谦虚啲好。 你又要 学开先， 你又要 我话我自己， 你 个 头， 我自己， 我都话我真系唔介意你话我，但我介意你一路话一路拧头。 我知道，但我唔知点解我系我控制唔到，即系你好似润一个人嘅时候，你 快乐快乐喺心里边走出嚟， 讲到啲说话， 明白明白数字。 好啦，第二个咯，咁我记得嗰阵时候系有教过嘅就唔同嘅花。 咁呢一个嘅话都有教过，就夏天会开嘅花系乜嘢啊？ 嗯，夏天会开嘅 系啊，好吓叻仔，荷花点讲啊？ 荷花。 好嘢，直接得分。荷花， 荷 花开就系荷花开啦，好靓噶，我觉得荷花 系啊，好靓， 成个堂开满晒， 出污泥而不染噶。 似我， 你系睡莲，你唔系荷花，系唔开瞓噶，一路都瞓。 原来我一嚿莲藕。千疮百孔的莲藕， 你是莲子塞在里面好 咦好无厌。 另外还有一个啦，第三个要大家要学的呢就是台啦。 台 啦，台是怎样啊？家具嚟嗰一堂嘅话是教过的啦，即是椅子啊、台啊呢啲咁嘅 倾 卡冷嘢。台冇错。 台。 系啦，海苔食饭咁即是话开 台 食饭啦， 开台食饭都好细路仔 啊， 要搬出嚟啊，或者将张接台打开， 冇错，或者开诶，我就或者头先嘅海苔食饭一半都开心啦， 系 海苔咩意思啊？ 打 麻雀 啊！我要练定，我一定要惩罚啊 ，Matthew， 阿表哥， 惩戒下佢先。 好啦，第四个大家要学嘅咧，就系喺我哋讲话一啲厨房用具里面有学过嘅，厨房用具有学过嘅就系有镬仔。 镬仔 系啦，或者搵嚟炒嘢系咪？点讲啊？镬 仔 镬 唔啱，唔系镬仔 镬仔 系啦，镬仔 镬。 咁有时你话啊，你做啲咩嘢噶？话炒镬仔嘅意思咧，就系话食中诶，即系做呢个中式餐厅。 唔系揸镬铲喎。 客家话就系讲炒啊，即系炒镬仔，炒镬仔啊嘅意思嘅就系做呢啲中式餐厅。 明白 系啦，咁啊就系第五镬 仔。 好啦，第五啦噃，同你有关嘅， 同我靓仔。 唔系 马， 乜你啊？你从来都唔知，差唔多呢一条咁嘅思路就啱啦。 乌龟， 系 乌龟， 你果然真系知道自己嘅特色啊！乌龟点讲啊？ 乌龟 唔啱， 乌龟， 乌龟， 乌龟 系啦，好难发音啊！乌龟，系啦，乌龟行到后慢，就系乌龟行得好慢，系啦。好啦，第六咯，第六嘅就系客家婆好中意嘅动物系乜嘢啊？ 猫， 哇好叻啊！咁点讲啊？ 猫， 喵，冇错，你咁样就得噶啦，喵， 喵， 真系喵。喵仔， 喵仔， 客家婆孝中意喵仔， 喵仔， 系啦，即系客家婆好中意 猫 仔。好啦，第七个啦噃，第七个嘅咧就系我哋好中意食嘅一抽抽嘅 提子， 系啦，我好聪明啊，两个今日点讲啊？ 提子 错， 唉，错到嚟晒头啦，我都唔想话佢啊。你求其唔紧要，我都求其。 我想踢佢出口， 但求其得你，你要有一个有个谱噶嘛？ 佢 有 事， 你讲， 你讲，系咩？你咁叻，男同学。讲 台柱， 我好得人惊啊！你换个花招啊！你小心啲， 过到过到嘅，过到嘅， 台柱系啱嘅。我收翻， 我 闹你啲，我收翻。你块面红晒，你冇嘢嘛？ 冇 冇冇，啲血眼， 冇事。 绑绑声， 哎呀，我真系估唔到，我有中。 你有应该有啲嘢，我都吓跳。我想识你，但系你冇完全100% 啱。好啦，跟住第八个啦，就系呢一位歌星，我觉得佢唱歌好好听嘅。 李丽蕊 唔啱。冇啊！李丽蕊冇冇唔入流啊！ 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 罗文 同谢霆锋系好有恩，好有关系嘅。 诶，王菲 系啦，冇错。点讲？ 王菲 我教过嘅。 王菲 歌手里面系教过噶，仲有教过嘅就系 撞满屋。 撞满屋我记得， 我最记得呢个撞满屋。 王菲 唔啱， 唔识。 王菲， 王菲 系啦，呢只就系王菲啦。好嘅，一阵间有一条嘢关佢嘅，咪一条谜系关佢嘅。好啦，第九个咧就 系 好简单啫，一个字。有时有啲人中意食，有啲人好唔中意食。佢好似榴莲咁样嘅，咁但系喺街头已经即系如果你炸紧呢一样嘢喺街尾，你哋闻到噶啦，冇错。咁但系我哋唔中意食，系啦，我净系要一个字啫，就系臭。 哦，系啊， 臭， 臭， 系啦。好臭哦， 好臭 系啦，即系话啲嘢好臭啊，咁样。 佢臭得好香噶，佢臭得嚟 系 好 食噶。我自己本人系中意呢啲嘢， 食过一次半次。 系咪嗱？ 你而家唔中意食噶？ 唔系，我未食过。 冇人话冇所谓噶， 食过 系啊， 佢唔中意嘛，系啊，所以你冇食过。 而家冇臭豆腐， 而家系真好少啊，而家好少。 有，但系冇当街当行炸啦，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中意。 一条街以外你都 系嘅，唔俾人闹，你讲得啱。尤其是系住喺楼上嗰啲啊，系啊，都 供 晒 上去啲油烟。 冇错， 但我系跟住个臭味去揾噶， 系咪？ 其实系噶。是啊，你仲可以咧，你揭一揭佢嗰、那个诶，摆嗰啲臭豆腐嘅嗰啱嘢啊，嗰系啊，得噶。 喂，嗰啲豆腐系咪灰灰地色？ 系啊， 系啊， 沤到咧，哇！你喂，哇，越臭你就觉得越压，你越好食。就係、是、超 通常佢嗰啲係擔住噶嘛， 冇錯， 一前一後其實好危險啊。 其實 係啊，下個鍋熱油啊， 係啊，好啦，咁我呢個就個臭字啦，超好啦，最後尾呢一個嘞噃，就係、是、我哋大家都好少嘅，但係有好多人都講嘅就係話，如果你細個嘅時候打得多 籃球， 冇錯，你會高嘅 籃球 點講？ 篮 球， 好嘢！ 桥篮球， 篮球， 篮 系啦，就系篮球啦。 篮球 得唔得？ 得 好嗱，我哋而家嚟重复一次啦噃。 好， 好，所有嘅嘢，第一个手 指， 数 字，荷花，台，锅仔， 乌 龟， 喵仔， 喵仔， 蜘蛛， 黄灰， 超篮球，你系咪漏咗一个？ 唔系、哦，你话蜘蛛。边有蜘蛛啊？ 边有蜘蛛啊？ 你写咩啊？我冇 蜘 蛛 啊嘛， 泰 蛛 啊！ 我想听到你咪蜘蛛嘅， 你系蜘蛛， 所以我停咗啊！ 你 rewind 翻 我， 我 好 sensitive 啊！ 泰蛛， 泰蛛咯， 系 咯， 防骗子啊！ 我知啊，你一定个问题一定系， 唔系点先？唔系点样？ 我请你食泰蛛， 一语咁话。 对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山次序盼会逆转，如能重置歌一对的人成熟后，千秋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歌，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置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从此歌一对的人成熟后，千秋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天真与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那到我不甘，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为憾事，当醒觉没法再向你步近，就算再次进场但语句读不出当天口吻，难免将感作铺陈，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暗，让当天心中风扬， 来咧， 好啦，嚟啦。 系 咪你讲咩啊？ 我话好好听， 吓吞啊， 系啊， 又干啊， 系啊， 系啊，你走咗啦， 系啊，你只干啊， 你干啊，你又你已经干咗啦， 冇事啊嘛， 干咗。 O K， 好啦，嚟啦吧，你叫咩名啊？ 咦，我叫胡介啦， 胡巨， 阿胡巨， 系啦，好胡巨， 我叫 Miguel， 好 Miguel 同胡巨啊 ，M 同埋呢个 W W W W 同埋 M， 好啦，嚟啦噃，嗱，要听我讲晒先啊吓，当然有啲系比较短嘅，咁所以就可以快少少。唔好嘥我啲， 但我想听个题嘛。 系啊，我你俾我问晒啊，好 唔好？ Okay， 我求求你， 唔需要，唔需要。 好啦，嚟啦，第一题，国王搭飞机， 国王搭飞机， 乌龟。 乌龟， 王菲， 好叻，王菲。第二题，胡子不多两边翘，开口总是喵喵叫。Miguel， 喵， 好叻。第三， 反对，应该系喵债，佢净系话喵啫。 我俾啊。第三题，上不怕水，下不怕火，家家厨房都有一个。 Miguel， 镬仔， 好叻。第四题。头小颈长四脚短， 未讲完冇人 哋乌龟， 乌龟，答案系 乌龟， 叻。第五题，五个兄弟住一起，名字不同， 乌龟， Miguel， 梳子，梳子，梳子， 梳 子， 梳 子 啊， 你啊，好 笨蛋， 讲狮子， 老师又闹我笨蛋啊， 放心，我一阵间会罚佢。 我唔系闹你，我讲你个真名啫。 好笑咩？ 第唔好笑， 爆血管忍住你笑。 系啊，你忍住啊。第六题，有面没有口？ 乌龟， 乌龟， 有面没有 四三二一， 台 撞中，有脚没有手，虽有四只脚，自己不会走就系台啦。 好有小朋友嗰啲感觉， 系咪几好玩啊？嗱、哎，以下落嚟嘅呢度全部听晒啊，唔嘥我啲时间啊。好啦，第七题，一串一串挂树上， 乌龟 兄弟姊妹住一间，我唔会理你哋噶。 咪咯， 有红有紫真漂亮。 乌龟， 乌龟， 太祖， 太祖系啱嘅。 我啊，文学 大先噶， 唔好闹。 老师们，我答噶，听我答。OK OK OK。 第八题，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 嗱呢啲唔得噶。 六船上 ，Miguel， 好好，好啦，下一个有点字大，估一个字 ，Miguel， 系啦，几好啊，有点字大。 南桥。 呢个唔得， 咪咯， 抹到手想抢到手，抢到手就要掟出手。 乌龟， 乌龟， 篮球，basketball， 我哋真系估唔到你哋打和。 我唔中意打和，我宁愿输俾佢。 我唔中意输俾你， 几好啊！ 我输俾你啊！ 嗱、啊，再睇下大家。 其实呢啲灯谜真系几好玩， 系咪几好玩啊？ 星期六啊， 同埋好怀旧嘅感觉。 诶、啊，如果系嘅话，你个礼拜六我就可唔可以同大家猜灯谜咧？ 好啊， 喂，但我就要用客家话问得意啲啊， 系啊，要你哋答好唔好啊？ 系啊， 一于咁话。 嗱，我同阿梁咪咪组队，我哋就系风骚队， 好、啊。好同佢哋对垒， 同佢哋死过。 新年唔好改啲字吓。OK，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一个住宅地盘发生冧棚架工业意外，导致两死三伤。劳工处、屋宇署同警方调查事件。朝早有探员到地盘调查。香港建造业议会安全顾问李光星估计，意外原因与棚架连接墙身的连墙器有关。他認為如果連場器數量足夠，棚架沒有可能倒下來。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說，初步知道棚架屬於臨時後家，他關注承托力和支撐點，以及地盤的巡查和監管是否足夠。 廉政公署舉行五十週年慶祝酒會及香港國際廉政學院成立典禮，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嘅時候話：誠信係確保香港持續繁榮穩定、為國家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嘅關鍵。廉政公署支持國家嘅反貪腐策略，亦都與世界各地機構緊密合作。廉政專員胡英明話：五十年前，本港貪污賄賂情況普遍，廉署喺1974年成立，係轉捩點。多年打擊貪污過程之中，得到政府同公眾嘅支持。立法會再舉行前廳交流會，討論《基本法》23條等嘅議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政府喺23條立法諮詢期完結之後，就會推出法案。又預期推出法案之後，一啲外部勢力同潛逃海外嘅港人會有更多抹黑。希望市民要認清事實，強調立法係保障市民安全。有議員話：無論喺社區層面同埋所接觸嘅商會，都支持立法，期望完成立法之後能夠全力拼經濟。本港去年同內地簽署簡稱為數據過河的協議，容許內地敏感個人數據流動到本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現時已經有100間香港企業會同內地簽訂相關合同，若果未來幾個月一切實行順利，會推廣到所有領域。他強調，在協議之下，港人數據出境必須先得到當事人同意並授權的規定，並沒有改變。網絡保安工作方面，孫東說重點方向是引入內地網絡安全公司，並通過一系列的舉措，希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能夠共同築起網絡安全屏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晚上沿岸有雾同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几日气温稍为下降。星期五同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35点，升488点，总成交金额6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61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2.8，升8.6；盈富基金16.9，升5.2；美团78.5，升5.1。建设银行4.94，升1.4；阿里巴巴73.9，升1.75；中国平安36.15，升2.4；中国海洋石油15.5，跌8仙；中国银行3.15，升8仙；汇丰控股63.3，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9.93，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1。人民幣7.18，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8201点，跌162点。港金報18930蚊，係升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0.89美元，賣出203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细水长流，作曲彭飞，作词黄海涛，主唱刘德华、吴京。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

人间。 阿里巴巴与雌雄大道，下集。 上一回讲到，我同表哥借啲嘢走去隔篱邻居先生屋企睇下呢位阿叔系咩来头啦。点知我一个唔小心撞到睡魔先生，结果 反而中咗邻居先生嘅反间计兼调虎离山之计。邻居先生潜咗入去我同表妹嘅屋企揾拆装兼补撞，邻居先生仲反锁咗道门，我同表妹又冇带锁匙。 情急之下，我哋试下用 AI 人工智能嚟打开道门啦。我哋决定用语音方法， 芝麻开门。 耶，唔得嘅。 梗系啦，表妹，你嗰啲有客家话口音啊， 边有啊？ 嗰啲 action 啫，唔啱频道啊。嗱，等我试下啦。 哦 ，open open open open sesame open sesame， 好嘢，你真系可以开到门 啊！啲 action OK 啊， 两位好，哎呀，开到门啦，真系，哎呀，喂，唔该晒我，哎，唔打搅你哋啦，我翻过先，我翻过先。 喂，咪住，邻居先生，你咪行啫，表哥。快啲帮手睇下我啲贵重嘢唔见咗！ 啊唔唔唔，我真系冇搞过你啲嘢噶，我哋你哋唔好好人多插板喎！嗱，我发嬲噶，嗱，我报警拉你哋噶！ 报啊报啊报啊报啊！睇下边个惊！ 表哥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吓咩话？咩？你暗乜嘢啊？表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啲 action 真系好难明咯，听唔到你讲乜啊？ 危险啊！开啲干照机啊！咁后边机啊，发烟啊，屌啦！床下啦。 咩咩啊！你噏乜嘢啊？你咩？ 你用个客家话嘛？你又话我有 accent 啦？我话快啲赶走佢啊！千祈唔好俾佢发现我哋床下底都有个孙 啊！哈哈， 笑咩？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表妹表妹，佢话咩啊？咩不出佢所料啊？咩咩咩咩咩 咩啊？咩啊？ 你笑乜嘢啊？你知道啲乜嘢？你听到啲乜嘢啊？你咁矛噶吓而家？ 你哋讲嗰啲咩唔记得啦咩？我记得喎。头先啊，佢话唱哈迪呀，个箱啊，咁样啊， 你个卑鄙小人， 唔使惊，表哥等我嚟。邻居先生，你可唔可以唱？诶，呢个咩？ 奏乐 系咪？我唱开关淑怡嘅啫。OK， 杀你。OK， 呢只话肯定系，肯定系。OK， 诶，梁继昌。按听到好正啊佢，嚟嚟嚟，系咪邓丽君噶呢个 ？OK， 嚟咯，准备啊！我唱歌好好听噶，嚟啊！ 忘记他，等于忘掉一切，等于即将风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忘记他，等于忘尽了欢喜，等于即将心灵也锁住，同苦痛一起。从来只有他，可以令我欣赏自己。平凡事变得美丽。 哎呀，死啦！听下听下，我点解会真系唔记得晒嘅咧？头先佢哋话嗰个拆装收喺边，我而家忘记晒。哎呀，真系咁邪嘅！啊，点解佢上嗰只歌我真系唔记得晒？哎呀，激死啊！救命啊！ 喂，表妹快啲过嚟啊！ 我以为你再嚟添， 好啦，唔唱啦，唔唱啦，趁佢依家唔记得啊！系我惊你唱唱下咧，又提咗佢，我哋唱咩歌？系啊系啊，我哋快啲咧，嗱嗱临，将个箱咧收埋喺第二个地方，费事咧俾个邻居先生偷走啊！好冇？ 吓，我哋都打唔开个箱，我点知箱里面系咪真系收埋咗嗰啲金银珠宝咧？如果系垃圾嘅话，唔抵啊嘛！ 唉，不过我哋咁多个年都即系冇办法打开个锁，我哋再拖落去都唔系办法嘅。 嗯， 不如我哋 咁，哎呀，你唔喺我耳边嗰度咁，我点知噏啊？ Walls have ears. 即系咩啊？我唔识英文喎。 Something you say to warn someone that it is not safe to speak at the particular time because other people might be listening. 佢话小心隔墙有耳啊，笨蛋！啊，激气真系，两只嘢越嚟越古惑，成日喺度吱吱浸浸，咩都听唔到。好，我要亲自揾答案。我就唔信我阿里巴巴兜唔赢呢两只嘢，睇住嚟啦！ 随时行得， 等我锁好啲门窗先 啊！咁啊系啊，我哋去江西办课成个月喎，冇人喺屋企，我梗系要锁好啲门窗啦。 好危险啊！屋企冇人， 傻嘅，未听过人讲嘢仲嗌嘅。隔篱嗰两只嘢咁大声讲，摆明啊话俾我听啊！你唔好真系当我傻先得嘅，傻仔。 系又嚟， 有冇木板啊？等我封晒嗰啲窗口啊，免得招惹嗰啲贼仔爬入嚟偷嘢啊嘛！ 咩贼咁大胆，够胆偷我哋收埋喺床下底嘅金银珠宝，我手都打低佢。系，阿表妹，啲木板咧唔好揼得咁实，揼得太实太稳阵咧，阿邻居先生入唔到嚟偷嘢。咁我哋又点解决佢咧？系咪？ 放心啦，我有分数啊嘛。行啦， 好嘢！我哋终于可以去广西办货啦。 表哥，头先咧你好大声话我哋去广西，依家你话要话江西啊嘛，系嘛？定系广西啊？我俾你激死，我都好 confuse。你边系广西？ 你咁样讲一讲，我都好 confuse。哎、不过冇所谓啦，一时讲错有乜出奇啊？邻居先生未必好似你咁心水清啦，就江西广西差唔多啫，是但行啦。 哎呀，表哥，你成世人都系咁样事事淡淡，我对你好 disappointed 啊！ 咩 disappointed 啫？做咩无端端发脾气啫？行啦，唔好玩啊！赶住去渡头啊！一阵间错班船就麻烦啦。 系、哎，行快啲，行快啲啦！今次嘅江西我嘅广西之行嘅话，我哋一定要一箭双雕，我即刻要揾出宝藏，亦都要得到昂直表哥嘅心。哎呀，我谂起就已经啦。 好嘢，我哋终于赶到班船啦！咦，表妹咧？表妹咧？表妹仲唔上船？喂，够钟开船啦！ 表哥，我攞住好大嘢啦。 哎呀，大人大姐自己爬上嚟啦！哇，原来到头呢度嘅风景系咁靓嘅。 表哥，拉我上去得唔得？ 开船啦，快啲啦 ！Music， 咦，点解会有歌嘅？ 系 咪拍紧 MV？ 嚟啦！ 哦，夜到难何再倚， 未唱 啊，未唱啊！哎，这个马小强 叫你独白， 是吧？独白， 好啦，佢难得 佢冇写独白，我以为系唱。 唱啊！ 准你准备啊，炳文， 准备啊， 好嚟。夜到难何再倚，慢咗。 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塞两岸凝神对视， 你唱得唔好，我唱啦。 好啊， 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一切好嘛？ 道路沦丧。怀念你说生如千丝，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 啊，隔篱屋呢两日以嚟真系冇声气，仲乌灯黑符，唔通真系去咗地岛？啊，今晚月正当空，等我潜入去寻宝啦！哇！咁啊，都市都有虫叫，咁得人惊嘅啦吓。好，唔好吓我，我唔惊你啊。我系做个亏心事，咁点啊？拉我啊！我百毒不侵，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啊！哇，仲出青蛙添啊！犀利，一只声唔惊，我就惊第二只声啊！我惊你啊！ 情话妈妈睡醒了，佢呱呱呱呱叫，情情像柳随风飘，地上像青草，系笑了你再歌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得未啊？ 嘘，呢边啊， 嘘，过嚟你左边啊， 嘘，有人闭气， 嘘，前面。 表妹唔好唔好又唔可以成日都嘘，我有啲急啦。 你可唔可以去正先啫？成日都唔急，唔好嘈啦。好彩啊，床下底嗰个孙仲喺度啊，你帮手拉佢出嚟啦。 一二三，拉！哇呀，个锁仲响度，好彩。咁我哋下一步点啊？ 哎呀，表哥隔障有异。 咁今次你系想邻居先生佢听到，定系听唔到啊？ 梗系唔想啦，因为而家到咗关键时刻。 咁即系点啊？ 我哋即刻要转频道。用数字密码， 数字密码 有冇歌噶？我求其自己唱系 ，OK， 30624700，30624700，53412139214，1394243140624。 咪先，即系咩意思啊？ 表哥，咁你真系，哎呀，咁简单嘅数字密码你都唔明，你真系彻底失败噶你。 哎呀，表妹咩？不嬲都系咁噶啦，我又何必啊？你又何必咁认真啊？ 表哥，算啦。不如我哋拆火啦！我哋唔再系超雄大道啦，再见。 吓、啊、咁突然嘅，你真系咁狠心掉低我一个人啊？ 冇错，因为我要听以下呢一首歌。 咁夹硬， 冇办法，我都系照跟啲稿啫。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 诶，揾边位啊？ 邻居先生啊，我啊，可唔可以俾我入嚟啊？ 你当我傻仔啊？你先入翻嚟拆我几啲嘢啫嘛？你估我唔知啊？快走咧！ 唔系啊，唔系啊，呢边咧外边风大雨大，我成身湿晒啊！你开门，你知我湿晒，我滴晒水啊！ 我听唔到有落雨 声 噶，你唔好呃我咧！我而家打紧边炉，哇！只海虾，哇！啲肥牛，哇！咁多嘢食真系正啦！ 你好衰啊！你咪唔俾我入嚟嘛？ 系唔开啊？有本事自己开啊！开到我道门唔俾你入嚟咯！ 你话噶？芝麻开门。唔得嘅，我再试试。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Sesame Sesame， 明白啦，明白啦，我入嚟啦！ 松羊入虎口，今次你飞唔出个手指啦咯！ 哼，你个邻居先生以为松羊入虎口，简直就系大错特错。佢细估唔到，呢只系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正啊，表妹过咗去个虎穴度，咁我自己试下打开个箱先。芝麻开门，芝麻魔，芝麻开门。哇，唔系、啊，呢、这个密码好似唔啱。哎，等我细细声噏另外一个密码，等佢开个箱自肥先。我唔知点解佢咁样写，不过佢咁写我就照咁读啦。啊，呢、这个密码啱唔啱嘅？试下先。 真正嘅密码系咩咧？而个箱里面到底收埋啲咩咧？系咪冇人想知咧？ 各位朋友，我阿里巴巴。Father of Ali 唔系浪得虚名噶，睇下个咩边个，睇下边个笑到最后啦， 哈哈哈哈哈！实在无法打开他的芳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尚未打开他的芳心？明知阿里咁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莫成针。自问或会郁郁终此一生，我有真心有痴心，可否放我默默问爱神？ 发展会系如何？其实个古仔讲咩嘅咧？呢、這个都系大家想知道嘅，包括编剧自己都唔系好知道。 冇错，编剧系咪？系啊，嚟于文其祥。 其实呢个故事系有啲咩嘅意义嘅？ 冇错，有冇教育意义啊？ 冇错，系咪后现代文化？ 而家佢知道个密码唔啱，但系佢又噏咗一串密码出嚟，究竟系点样？ 唔系，其实嗰串都唔系密码嚟嘅。呢个最奥秘嘅地方就系唔到我。最后一分钟揭盅， 咁而家到最后一分钟未？ 其实到我咯，到我哋个节目最后咩分钟？你都仲唔讲？咁你几时先讲啊？请问 我谂住揭盅，我谂住揭盅， 我唔会揭盅住嘅，有机会系啊， 呢个未谂到啊， 未谂到。 好啦，咁今日送俾大家呢个片段人间阿里巴巴下集，唔知系咪下集啦吓？OK， 好啦，听日十点钟放松快人，再见大家， 拜拜。